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好，今天三个人我们来关注到香港昨天公布的这一份施政报告。 对， 其实在昨天晚上七点钟的节目呢，这个我们已经有一个抢先的阅读了。那其实今天一早起来看香港报纸的头条，哎，不出所料，哎，基本上都是说令人失望。那基本上呢，现在特首做什么事情呢，基本上都是，我估计这个很多稿子啊都已经提前一个礼拜是写好的，就已经想好各种，我看有这个评价说是地沟油报告啊，说这个完全是勾兑了很多成分，有的说这个吹水报告完全不合格。那但是也是咱们得啊公平的来讲啊，从内容里面来看啊，如果说你要说这是一份不令人满意的报告的话，那恐怕都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由。我们其实可以听一下这个香港市民在昨天今天早上这个樊素有接访的一些香港市民，听听大家啊，如果说真的对这份施政报告有意见的话，究竟都是什么样的意见呢？我们来听一下。 OK 啊，都可以。 会不会因为即系呢份施政报告，即系佢嘅民望有少少啊？ 应该会嘅，应该会。 我哋覺得冇問題啊，咁你有啲嘢太急就唔得噶啦，係咪啊？即係你話佢即刻要，我聽到有一個主持問人哋，即刻可以要解決嗰啲老人家床位啊、剩啊嚇，咁你喺屋企自己一家人都唔能夠即刻做到解決咁多問題啦。总唔知肯做就得啦，但系希望唔好做做下耷咗就得啦。最紧要打几多分啦，咁又唔系真系好高嘅，咁啊60分， 唔系即时帮到啲穷嘅人咯。其实即系讲又好似好市侩，但系就话其实系最正常就系即系好似往年咁，有阵时即系有啲钱派啊，咁个个人都有受惠啊嗰啲咁咯。 唉，做到先算啦，啲楼价唔好咁高咯。佢咁多措施都冇用嘅。他越話諗啲措施出嚟，啲樓價越高，啲租金又貴，成9000多元一個月租一間一個一層樓，咁點算？ 其實佢好籠統咯，做啲嘢咁都冇話指定，即係有啲乜嘢會有進展做得比較好，咁所以太大路啦。即係其實好多人都會估到佢即係其實今次呢份施政報告有啲咩講？ 你有冇睇過琴日嗰份施政報告㗎？ 聽過下啦。 聽過係有咩反應？你覺得滿唔滿意㗎？ 都可以啦， 都可以，即系边一度觉得好，边一度觉得唔好咧？ 房屋嗰度啦，都好嘅，尽量增加多啲咯。边一度唔好啊？睇佢做成点先再算啦，讲冇用噶系嘛？ 我想问一问你有冇睇过琴日施政报告噶？ 有啊， 有。你有咩睇法？ 一般啦，睇下将来睇下发展成点啦。 你满意这份报告吗？ 蛮好了，其实跟之前香港的设计说的一样了，都是差不多，没什么得不了，因为就是你不满意也没有办法，没有的改变了。 好，听完了大家的一个接访吧，是今天上午大概有做了差不多50多位市民的一个访问呢、啊。但是绝大部分的反应也是出乎我意料，说我还没有看。我说，哎，昨天不是全港在铺天盖地的讲这个事儿吗？你看，从昨天，上午11点发布完了之后呢，就下午就紧接着在政府总部有记者会，然后呢是在晚上有电视台的几个联播，在今天上午呢又有电台的联播，所以呢全港呢都在关注这个议题。但是好像香港市民就跟我们之前在施政报告前瞻的时候做过，似乎就冷感，并没有对施政报告抱特别大的期望。那这次出街之后呢，大家也是刚才听到了，可能是广东话的，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一个市民的一个集中的反应在哪些地方哈，说都一般啦，都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还是希望解决这个住房的问题。如果说打分呢，刚才有一个阿姨说打60分，她也觉得也不是及时可以做到，说昨天晚上就看到有记者在电视上提问说，那你能不能拍信口承诺多少多少年就没有汤房了，多少年没有这个 板间房了。他说呢，即使是你自己家里面有这个老人家的问题，也不可能第二天就做到。那还有市民说呢，可能比较市侩哈，说还是及时给我派点钱，这个发现金派糖，这个、是最容易解决我的燃眉之急的啊。还有说做到呢先算了，现在这个口头承诺不算，关键是看你怎么样去落实啊。这是市民的一个普遍的看法。哈森昨天跟明奇也是上午在立法会现场听报告哈，你们当时听的感觉怎么样？ 樊硕，那就是我想先问你，就是你今天访问了50多个市民，但是我好像刚才听了，就是全部都是没有，是 negative 的一些意见。 除了最后一位，那是一个年轻人，我记得是在政府总部外面，他就讲，他说还可以了，因为本来也没有特别高的期望嘛，换了谁做可能都是差不多。但是其他的大部分人是不开口，或者说我就直接没有看过，我不是很关心这个事儿。 嗯， 还有就是说我期待值就这么高了，我也没有说谁上台立刻就能改变香港现在的状况。嗯， 就是跟那个市民的访问的一个取态，就跟今天早上的那个电台的人播都差不多。因为今天的电台人播，我听的很多听众呢，他们也说，听了那个市政报告之后呢，就认为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呢，他们主要的一个看法呢，就是那个房屋好像增加了很多，但是根据一些专家的分析，就是跟以前的那些市政报告是差不多的。 嗯， 还有呢，就是增加土地去建屋的那一个需求的情况，就是在很多年之后，所以呢，市民就觉得呢，就是没有短线就去改善他们生活。 嗯， 跟民生的关系，比方说是通胀的问题呢。那些双非开始在小学跟他们争位置的那些比较短线的问题，但是政府就好像没有解决，所以呢，他们还有呢，今年没有派糖，那他们就觉得就是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社会。那其实我自己看法就是说，派糖也不一定好的，但是如果政府要香港有一个好的方向，我想呢，增加土地是对的一个方向，但是能不能够齐续去做出来，就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点呢。 那你说，其实大家感觉很普通人啊，都会说这个对于施政报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反应啊。说实话，我就觉得也是人之常情。你说十八大结束之后，你到北京街上的一个去问北京市民，哎，你对十八大报告怎么看？这个估计呢，普通市民也是答不上来的。 嗯，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肯定是跟自己生活直接有关的。那很多人啊，我昨天注意到在施政报告之后也提了这么一个说法，哎，说的好听啊，不知道做不做得到啊，或者很多人说，都是说这个空洞的这个话语啊，或者说啊，看不到实际行动啊，不知道实际会做什么。 嗯， 这个我倒觉得有必要为特首辩解两句啊。这个大家说一个施政报告，不管说香港究竟有多小啊，这个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城市，它在做一种政策性的规划的时候，大家的期待你不会是看到公司主管的一份 Excel 的表格，你不会看到的说是，哎呀，明天啊，我们在这里起一个楼啊，这个楼是怎么怎么造。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抱着这样一种心态，一种这个工程计划书的一个心态去看啊，或者去期待一份这个施政报告的话呢，这恐怕是一定要落空的。但是呢，从这个梁特首的这个施政报告当中，他不是没有细节，他给出的这个细节呢就非常值得解读了。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昨天请这个有一位这个房屋政策的一个专家就解读说，每年啊，梁特首这个语言上说我们要大力的增加土地的供应，大量的建房，但是他给出的这些数字呢，这个如果你去真正的和这两年的数字进行比较的话呢，你会发现从数字上来说，恐怕这个大力啊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水分的。但是啊，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还是这个梁振英这个语言的一个，因为他在施政报告一开始就强调说，有一些具体的计划执行的部分呢，我们会在这个接下来的财政预算案当中体现。我觉得这个你把它理解为一家公司的话啊，最后体现为你的这个财务行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从这一份施政报告里面可以看得出的，就是一个第一，政府有没有这个决心做；第二，政府这个方向往哪里走。我觉得这一点呢，对于现在的这个我们来解读这份施政报告来说呢，是比较有意义的。那接下来呢，可能我们会从最重点呢，也是跟香港本地民生最关切的房屋问题啊，来给大家请一位专家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哎，不管你是不是在未来有这个移居香港的计划， 或者在本地买楼的这个方案啊，都可以留意听一下。我们三地化新闻今天讨论的是香港的施政报告。 那在解读之前呢，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再说一说，那具体的施政报告它对于房屋问题的论述到底说了些什么内容哈？它其实全文一共有200多段的文字，其中呢是43段来讲的房屋和土地。我记得昨天哈森说他在现场已经掐过表，他是足足有半个钟头讲到房屋和土地问题，占了他整个篇幅的1/5。那这43段内容当中，他是勾画一个中长期住宅的土应供应计划，就找出和制造会超过3300的空顷的土地，还有3个将军澳的新市镇的大小，还有包括中期的在找地的一个实招。所以说呢，大家依然是看到一个希望的，就跟曾荫权的政府相比呢，他呢是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是提出了解决办法。这跟前朝相比呢，我今天看明报的评论说是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说对策他可以一一落实呢，应该是让香港人可以看到一丝光芒的。那三地化新闻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会儿，在第二部分开始我们就为你连线香港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何洛生教授，听他具体来跟我们从房屋方面来入手。 好，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Jason。 今天我们为大家解读在昨天公布的香港2013年度的施政报告，其中重中之重啊，就是这个房子的问题。现在马上为大家连线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何洛生教授，请他为我们解读一下在这份施政报告里面篇幅最大的房屋的问题。究竟啊，梁特首的这个房屋问题能不能够解决到问题呢？马上来连线。 何教授你好。 啊，你好，你好。 感谢接受我们 U-Radio 的访问哈。刚才我们也是讲到在梁特首的首份施政报告当中呢，他其中200多段文字有43段都是在讲房屋土地问题，占到他总篇幅的1/5。那您看完他整份报告之后，尤其是房屋问题的论述之后，您的总体的观感是怎么样的？ 我的感觉呢还是比较正面的。首先呢，因为这个房屋的问题其实那个供应不足的问题，而这个供应不足的问题呢，是过去10年来，其实从董特首、郑特首、两任的特首呢，他们体内那个供应的那个房屋的数量呢，也是远远不足的，所以这个事情呢，要有针对性，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促进办法就针对这个供应的问题用最大的力度来提升这个供应。当然这个呢需要时间，但是他是比较踏实的，有办法的都尽快把这个供应提升，这个我觉得是走对的方向。 您觉得方向是对的，但是昨天我们也听到是一些市民，包括今天上午我们做过一些街访哈，大家普遍觉得好像有一点远水解不了近渴，就是让人有一种望梅止渴的感觉。因为我们看到即使是增加这个公屋的供应量，也要等到2018年才会，而且说政府它会有10项的中期的密地，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但是除了那个因为你其实呢你建房呢当然要需要时间。但是他也在除了那个供应以外呢，他也提出了一些其他的措施，比如说加强这个审查，比如说有没有滥用那个公屋的情况，比如说你有一些住客其实现在正在滥用这个公屋的资源，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查找出来，然后他们要离开的话呢，这个也可以腾出来给轮候的人可以先上楼的。 那另外我们还是关注到他中间说提到一个中期的再找地的这么一个措施，他说如果是相关的研究计划进展顺利呢，基本是到2020年之后才可以新建楼宇，那其中有27空仅涉及到这个政府机构和社区，就是 GIC 的用地，他说或许呢可以在2020之前用，但是中间也有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这个保育人士啊或者其他社会团体的反对，那您觉得他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真正是贯彻和执行的一个可能性有多大呢？中间会遇到多大的阻力呢？ 这个呢，其实这个呢是一个香港人自己的一个取舍，取舍，对，因为呢，比如说你 GIC 的地呢，要是用来提供一些社区的设施。那么地区人士当然是非常欢迎的，你要是把它变成公屋还是还有或是其他的房屋，对于地区人士来讲呢，当然这个没有那么理想，但是香港人要明白这个你要什么呢，其实也要付出那个代价，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这个是大家面对的事情，也不是不光是梁振英要面对的，是我们全民一块要面对的事情。所以当然我认为这个保育这方面呢，地区方面的人士啊都肯定有一些阻力的，但是我也希望呢大家想清楚哪些是更迫切的，比如说你 GIC 的地，你现在比如说你把部分的变成住宅地，那么你 GIC 的也不是说永远没有，你也可以另外再找地土地，就是说你最迫切的你就首先去处理，这个方向我觉得它也是它能力范围之内的已经是尽量去对应，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比较踏实的。 另外其实我们昨天还是关注到哈，他在施政报告里呢，就具体的政策现在还没出呢，但是呢他就已经成立了两个局啊，九个委员会和三个专责小组。那在昨天晚上一个电视联播的节目当中，施政论坛还有今天早上的一个电台联播当中呢，就有人去质疑他，是不是香港要进入一个委员会治港的时代，大家同时还会质疑呢，你入委员会的一些遴选人才的标准或是什么，最后会不会沦为一个凉粉的俱乐部，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这个呢当然要看他成立那个委员会以后呢那个进度是怎么样，我看呢，因为他上任七月份才上任，这段时间呢其实也有很多风波，比如说这个国民教育的风波了，还有那个关于那个欠建引起的一些有可能有这个所谓关于那个选举的时候澄清方面，所以他面对的时候有很多方这其他的事情，所以这个短短几个月呢，你要他能够很清楚有一些比较有争论性的问题，比如说那个全民退休保障啊，还有另外这个也是比较争论性比较大的，比如说那个标准工时啊，这些呢我觉得他比较详细的去看看，这个也无可厚非的但是当然这个时间呢，你不能够等多好几个月还没有结果呢，这个呢我就认为有问题，所以呢我个人呢是给他多一个施政报告，下一期的施政报告要是他在这些方面还没有很清楚的的政策的立场定出来呢，我就会感到非常希望，但是到现在呢，因为 他刚上任好只是几个月，还有这段时间也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他照顾。我是觉得可以多给他一年的时间看看的。 嗯， 何教授啊，就是之前我留意过你，就是做很多的研究跟调查，就是去了解一下，就是香港人是不是幸福。那这次的施政报告公布之后，你觉得香港人会不会变得幸福，变得更开心啊？ 这样讲呢，我们去年做的那个调查呢，我们就发现在那个施政方面呢，其实跟上一年比呢，那个评分呢也是有一丁点的提高，但是不是很明显的。但是在那个医疗服务方面呢，那个满意度呢是比上一年呢是比较明显的，有提高的。关于这个施政报告以后呢会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呢？我觉得现在是看不到，没办法看得到。因为呢它有很多措施啊，都是要时间比较长才看得到的。但是这样讲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它就是在某一些方面呢，比如说那个处理那个双非孕妇方面呢，他也是很快就下了一些决定，所以他其实在能够处理的范围之内呢，他其实下决定也是蛮快的。所以整体来讲呢，关于施政方面的满意度呢，我觉得还会有一些回升的。但是你问人他们快乐不快乐，这个是比较难纯粹看那个施政报告带来的影响，因为呢实际上大家的快乐呢也有很多方面影响的，比如说这个社会的气氛啊，大家要是经常吵闹啊，大家那个争论不休的， 明白。 所以这个呢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的那个 幸福感哈。 啊， 何教授，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还在留意到施政报告当中，他是提到香港的几大产业。以前呢，在前朝的时候，曾荫权会经常提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了，香港的医疗产业，但是在这一份的施政报告当中没有提及，把它两个删了。那是重点，他会提及两个，一个是创新科技，另外一个是检验检测。那您觉得，哎，这是不是在港府的新一届的领导班子他们在成立之后，对于管制香港一个大的思路上有些变化？会觉得之前的医疗文创产业觉得是香港是没有前途吗？或者是觉得目前还没有条件去大力发展呢？ 我个人认为呢，产业政策呢，其实呢，基本上最好是听由这个市场带动。其实我个人也不是非常认同过去这个所谓六大产业，当然这个检测方面的这个方面呢，我觉得香港还是挺有优势的，因为大家对于香港的制度啊方面呢比较有信心，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是有优势的。但是其他产业政策方面呢，其实呢我个人认为要是我们的土地供应比较充足啊的话呢，当然大前提下呢，要是这个租金可以降下来呢，其实我们有其他很多的行业很多产业都可以有机会生存。要是我们的土地供应不足的话呢，很多产业都不能够生存。所以我认为要是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业的基础呢，最好是提供多一些那个商业的用地，让我们这租金可以降下来。那么更多的产业就可以有上升的空间。 好，明白您的看法。如果说您给这整份施政报告给他打分的话，您会打多少分？ 我是肯定是给他合格的。我是觉得起码可以给他70分。 70分，好的，比我们今天上街做的民调要高10分哈。谢谢您，谢谢何教授，感谢。好，再见，何教授。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何乐生教授对于施政报告的一个分析啊。何教授，其实我刚才想问他自己觉得快乐吗？他说60分的话，那基本上以香港的标准来说，算是过得去，甚至是比较快乐了啊。好，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继续。好，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在前面讨论到的是香港的这一份施政报告勾画出未来的一年甚至是五年之内的香港发展的蓝图啊。那在12点半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即将开放。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啊，为什么刚才一直没有说这个，怕大家把这两个话题跟梁振英联系起来，我们说的是你愿意买枪的话题嘛。这个我相信恐怕这个昨天看了施政报告之后啊，有不少人不满，因此我们开始没有提这个枪的事情。今天呢想问的问题是，哎，在美国奥巴马推出了这么一项禁枪啊，不能说禁枪，控枪的一连串的法案，就其中包括了禁止攻击性枪至于大容量弹夹的销售，对所有的购枪者实施背景的检查。一句话，美国没有办法做到禁枪，但是它会更严格的控枪。那对于我们的很多听众来说啊，不光你不管你是不是生活在美国，或者是自己是不是一个枪迷，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如果说合法的话，你会不会考虑购买枪支呢？我说的不是玩具枪，我说的是真枪。哎，这个是一个假设性的话题啊，但是也想问一下你对于这个枪支的态度了。特别是生活在美国的朋友，哎，非常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聊一下你在美国跟枪的故事。在十二点半之后开放我们的有话直说互动热线，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下载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那在12点半之后，差不多12点40分左右吧，我们的导播应该会跟你联系，然后希望你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好了，我们刚才在前两部分听到的是来自一个是来自香港市民啊对于这个施政报告的反应，还有呢就是来自香港的本地专家学者对于施政报告的一个反应啊。那其实Hudson 也是这个香港人，所以说 Hudson 自己要不要谈一下对这个施政报告的这个感觉？ 其实我刚才听到教授的何教授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也蛮同意的，因为他说了一个重点，就是政府已经看到这个房屋还有那个土地供应的问题。当然呢，我也认同，就是政府已经看到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土地的问题，因为何教授说过了，就是尽管政府想发展一些新的行业，也要一些土地去让他们去发展的，如果土地也没有，那个租金也很贵的话，他们就是开始也开始不了。但是另外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昨天听完了施政报告之后呢，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政府用了头的半个小时就是去解析一下，就是未来香港跟内地可以有什么的合作，还有就是香港有什么前途，有什么新的经济的发展的方向。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政府看到这个东西了，看到这个我们现在香港在寻找的那个出路的问题，这个我是很认同的。 哎， 但是 这个说到香港的出路啊，我倒是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话说的一个题目。香港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你这个每天啊，这个香港的本地媒体都在说，哎呀，香港房子贵，香港地少。那是我经常在想，是什么问题造成啊今天的这个情况的？同样，你说在中国内地，如果说是一个大城市，他很少听说北京人说，哎，北京地少这样的问题。那说归根到底，是因为香港有这么一个边界的一个问题。因此呢，虽然说恐怕在今天讨论这个题目并不是一个非常这个讨欢喜的一个题目，但是我一直在想，梁振英一直在推的这个新界东北的发展计划，未来的他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是不是20年之内，或者说乃至在一个 长达50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内，香港跟内地在地理上的这种发展，是不是也有一种沟通的可能？这个昨天我们在说这个新界东北的这些地，以香港人的角度来说，新界东北的地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对于这个这个交通上来说，是汉森昨天甚至说是 要很多配套 荒芜的，这个你需要建很多的配套设施才可以把这些地块放 起来，收地也要很多钱。 但是如果说按照这个梁振英昨天提到的，这个香港深圳乃至广东的其他地域这个泛珠三角的这个概念来看呢，新界的这块地就是属于一个核心的区域。如果说在未来啊，这当然在今天在香港的这种政治环境下讨论任何有关跟内地融合的话题，恐怕都会遇到非常强烈的反弹。但是就事论事而言，这个从一个你真的从规划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对香港有一种选项？我们在50年的时间里面看到中港两地的政治环境或者说社会的气氛发生这种有利于融合的变化，一旦出现这种变化的话，未来会不会就是出现这样的一种发展？这样会不会根本上解决香港的这个土地问题啊？我自己其实一直是抱着一个非常好奇的一个态度。 我有时候会有这么一种错觉哈，现在香港人经常抱怨说香港地少，那其中地少很大程度是政府收地非常难，政府收地，尤其是你刚才讲到新界东北，我会觉得哎，新界东北它如果把地收得快了，那好像那不是香港，收得慢了那才是香港，因为它中间很多很多的咨询过程，你说在内地如果习惯了我们这种从上至下的一个发展模式和一切是集体主义的一个价值观的话，大家会觉得哎，那行政命令一下来这完全是要收归国家的，那你国家要这么盖，我们底下的民众有什么资格去反抗，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渠道去反抗？可是在香港不是这样的，你看这次遇到很大争议，也就是说即使梁振英他描绘出未来5年一个土地发展蓝图，但是中间他要中期的说政府去收归哪些哪些地，还是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别的社会团体啊，一些保育人士一定会出来反对的。那中间这就是考察你的一个政治智慧，你说你是收的慢了，这恰恰是代表香港各种利益的一个平衡，我觉得它又是说白了又可能又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价值观的这么一个体现。 哎，这个结论不要下得太早，恰恰我昨天听施政报告的一个感觉啊，恰恰就是梁振英身上的这种气质性的一种变化。你说这个香港新的土地为什么收得慢，我倒不觉得这个跟自由民主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私有产权的问题，这个土地是私人的，在内地的这个土地全部都是国家国有的，所以从法律上你是找不到一个阻挡这种公权力收地的途径的。但是香港在土地私有，在这个私有产权跟官地私地分得很清楚的情况下，你在法律上解决不了这种问题，这个是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这个产权的这个划分，这是天然。但是啊，梁振英昨天的很多他的政治用语啊，让我看到他这一个所谓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高行政长官身上出现了很多社会主义的气质，这个是我的一个感觉啊。他这个里面用到了很多凝聚共识这样的这个词语，让人隐约体会到了一丝群众运动的气息。梁振英昨天说的几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香港的故事就是一个凿山填海啊，这个穿山越岭的一个故事，这个是大家注意，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并不是所有人对于香港都是这么看的。梁振英认为香港就是一个我们从无到有筚路蓝缕然后穿山凿海盖楼盖出来的香港，这个是梁振英眼中的香港啊。然后他说要怎么样把这个故事写下去呢，故事写下去，那唯一的写下去的方式就是继续增加土地供应，继续盖楼，只有不断的盖楼我们才能够把香港维持下去。而且梁振英在我看来这句话非常的严厉，他说如果说我们他原话是说，如果不发展意味着停滞，停滞意味着落后，落后就会被淘汰。这句话是一句非常严厉的对所有香港人的警告，你把它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就是如果就是你不增加土地供应的话，香港就会完蛋。这个不是吃苦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现实啊，因为现实已经把你逼迫到这样一个非常尴尬一个困境。就像刚才何教授讲的，最后为什么问到他六大产业的问题，因为很多产业他现在没法发展，你比如说像文化创意产业，香港真的是没有文创人才吗？我一点也不觉得，你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一点也不觉得，可为什么大家就没有觉得我非得把这个产业给它硬生生的做起来，因为 很大就受限于你没有办法去找到你可以租得下来的土地。我记得当时我听过一个罗志成，也是一位诗人，以前做过光华中心的主任，他就讲，他说对土地的使用是影响到一个地方的人对于生活的想象的，就是在香港你是没有办法去发现一寸哪怕是被废弃的土地，就是你说好歹有一块土地我就荒在那，我就不干事儿，没有的。在香港你不管是作为这个公共的用地，还是政府的用地，还是私人的用地，都是寸土寸金。所以你说现在梁振英发出这样的明确说是警告也好，它确实就是香港的现实啊。我觉得这个大方向应该是没有人会反对的，增加供应，增加房屋供应。但是关键是你要让大家，哎，既让大家尝到眼前的甜头，又让大家看到长远的希望。因为你只有让大家尝到了甜头，又这个看到了希望的话，香港人的所谓的幸福指数会慢慢的增加起来。你知道，就像我们在那个过关的时候排队嘛，排队为什么是蛇形的哈？就是不是那种一条一条的，它就是让你往前一直的走。只有你一直往前走，你才会觉得哦，将来我可能会生活更好。如果你在原地踏步，是永远没有这种幸福感的。 你这个就是在马的前面吊钩葫芦，你知道这个放眼。 所以我如果说你要为这个施政报告打分的话，我是觉得它至少让人家看到了希望。那到底中间做的怎么样，也要这个大众去督促和监督政府将来一些政策的实行。他中间昨天也是讲到一个比较动情的，我觉得他的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是明显讲那块的时候，他语气放得非常的缓，语气也是加重了。别人就问到，他说如果五年之后你没有兑现你今天的承诺，也不兑现不了你当时的竞选承诺，你会不会不寻求连任？当然还是指的房屋问题。他这时候他说，我拍着心口讲，我在现在上任的6个月，我的每一天的工作都在和房屋打交道，就列举各种司啊、局啊、署啊，他说大家都在全力配合我，大家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现在香港最大的问题在哪里。那如果说特首他已经非常有心智，刚才讲的《明报》的那篇社评，他跟曾荫权那个根本的转变已经是不同了，是见到这个实质问题在哪，已经在踏踏实实的在做努力。如果说你不给他时间，不给他空间的话，最后大家都是死路一条。而且反之是你只有在房问题大家身这个设身处地的民生问题得到解决，香港人的幸福感慢慢增强，也是被很多人抨击的所谓的政治改革呀，那些东西才有的一个民意的基础，我是这么看的。 好，这个是凡俗是凉粉啊，这个但是梁振英这里有很多没有 我的政府是没那么的批判了，我是觉得大家真的是多应该给他一些时间， 就是正面一点看这个情况。 香港有很多师奶也站在你这一边。 OK， 就这个梁振英的施政报告，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提到很多这个其实是有很多空白了。昨天也有很多团体指出来，这个施政报告当中虽然说列了很多，但是百密一疏，或者说呢，有些是故意的把它留作空白。其中呢，就有这个电视发牌的问题。其实之前我们一直去地区咨询的时候啊，这个电视发牌的呼声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但是在整份施政报告中没有一个字是提到这个电视发牌的问题，让大家联想啊，这个梁振英是故意的吗？那么还有接着就是关于反歧视同性恋的这个立法，哎，梁特首说这个呢，我们就要等一等共识了，在房屋的问题上他是等不及共识的。那么另外呢，当然最关心的这个政改啊，政改这个梁特首在这里给出的很多的这个表述啊，也是非常的模糊啊，政府会坚持这个路线，哎，但是也就是仅此而已了。那其实啊，在未来的一年当中啊，恐怕大家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份施政报告，它究竟哎是真心实意的，还是掺杂着一些水分的呢？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啊，三 D 化新闻关于香港2013年度施政报告的讨论内容，马上开始的啊，全民一起来讲，有话直说，请你来讨论你对枪支的态度。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选择买枪吗？这个事件的背景是啊，恐怕是世界上枪支最为，有的人说泛滥啊，有的人说枪支自由的这个国家美国，推出了一系列非常严厉的控枪的法案，恐怕现在在美国要买枪啊，或者说拥有枪支就比以前要难度大一点了。但是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你对枪支又怎么看呢？欢迎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请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当然也欢迎你使用这个智能手机，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频道的三 D 化新闻，现在已经开通了一键口音的功能，欢迎你打进电话来。 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买枪吗？马上来接听今天已经打进来的第一位听众，是张小姐。喂，张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从哪里打来，张小姐？ 我现在是在广东珠海打过来的。 好，从珠。本身是什么？ 本身是在美国，现在正在读研究生。 啊，在美国读研究生，所以你所在的那个州，它是可以合法持枪的吗？ 啊，对的，现在我的这个州是可以持枪，合法，可以，合法持枪的。但身边现在合法持枪的朋友并不是很多，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中国的留学生嘛。在留学生当中有听说过，就是到一些就是可以去练习打枪的地方去练习过，但是并没有有听说过有真的自己买过枪的这样的朋友。 那张小姐自己有没有去玩过枪呢？ 我自己没有，但是其实我今天打电话过来是想聊一下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经历呢并不是和枪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非常有一个间接的关系。因为我当时是在2010年的时候刚刚到美国，当时呢在纽约住，纽约那边呢就是因为各色人种很多，所以有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抢劫啊这种事件发生。当时我刚刚去美国，对情况也不是很了解，就这种防范意识也不是很强，就在一次坐地铁的时候就被一个就是大概17、18岁的墨西哥裔的一个男孩跟上了，然后当时呢就把我当时的一个手机给抢走了。当时他在抢我手机的时候，我当时很想就是试图反抗一下，可是因为他劲儿太大了，就直接把手机抢走了。后来我马上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就直接就跟我说，当时你就不应该反抗，现在是他好在身上没有枪，如果他有枪的话，这一枪打过来可能我就没命了。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哦，原来还有枪支这个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很害怕。每次走在街上啊，或者是前一段时间像那种听说有那种小学生这种一起被枪毙，就是被这种扫射 校园枪击案， 对，校园枪击案我就觉得非常的害怕，就其实心里面是对枪支这个事情是很反感的。 那您会有的人的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害怕暴力因此需要买枪自卫，您会这样考虑吗？ 我不会，我知道因为在美国很多人他都觉得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听到了大多数的这样的枪支的案件，全部受害者都是一些无辜的老百姓，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并没有。而且我觉得只要你存在，就是你自己比如说家里放一把枪，你如果没有很妥善的保管的话，你有可能有很多的潜在的危险，比如说小孩子如果不清楚不了解，随便把枪拿出来玩了，那可能小孩子自己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有可能就伤害到自己或者伤害到别人。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持枪。 好，非常感谢。张小姐是在美国的哪个州留学？ 我现在是在美国的新泽西。 好 ，New Jersey。好，谢谢这位 New Jersey 打来的张小姐，谢谢。 好的， 谢谢， 拜拜。张小姐就说了自己有被枪支威胁的经历啊，但是她并不认同有一些这个美国人的这个逻辑，就是说你有了枪，所以你就不怕枪的这样的这个看法。好，来接听下一位是沈先生。沈先生你好。 你好。 从哪里打来？ 湖南湘潭。 哦，湖南湘潭的朋友，这个我假设您应该是没有枪的，对不对？ 那肯定啦，我35年他花钱打了一回枪，在南岳衡山。 哦，这个是以前是娱乐性质的打的这个枪，但是您对枪支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我认为，在中国眼下的社会还是需要一支枪啊。 为什么呢？ 中国的犯罪率也不少啊。 您觉得在这个可能在家里为了防身必须啊，需要一把枪来这个自卫？ 对对对，我们家就来过贼啊，人设在里面都让贼进来了。 那您觉得到时候有一把枪比较安全？好，谢谢您的看法，来自湖南的， 谢谢这位湖南的朋友 沈先生。好，下一位是高先生，高先生你好。喂， 哎，你好， 哎，你好，高先生从哪里打来？ 我现在在美国工作，然后我现在目前在辽宁，在家里探亲。 美国是在哪一个州呢？ 我在纽约州。 啊，纽约州持枪是合法的吗？ 纽约州持枪是合法的。 嗯，所以您会考虑如果在美国要这个生活的话，会买一把枪吗？ 我在美国有十几年了，我觉得没有持枪也没有什么生活上的安全威胁。 嗯， 所以我可能不会考虑持枪。 您不会考虑持枪，那您身边的朋友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吗？ 我交往大部分华人的朋友，他们我没看到谁有枪，但是在美国买枪不像其他州那么容易。如果在美国中西部的话，枪店会很多，那个时候可能会考虑。 嗯，但是不是您的这个一个经验，是不是华人对于枪支的态度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比较抗拒？ 我觉得华人多半是生活态度比较中庸温和一点，很多人不会对抗。 嗯， 那我觉得华人这个防身啊，这个自己自我防卫的意识没有像美国人那么强烈。 嗯嗯， 所以我觉得华人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华人可能会比较抵抗那种武器，持有武器的人才。 嗯，好，非常感谢啊，从这个在纽约州工作来自辽宁的高先生。嗯，下一位是魏先生。魏先生你好。 你好。 嗯，魏先生应该是四川的朋友对不对？ 嗯 啊，之前有打电话来过。您怎么看呢这个枪支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是合法的话，我会考虑买的。 为什么呢？ 我主要是拿来防身嘛。 嗯，您这个您觉得您居住的环境很不安全吗？ 嗯，现在治安也并不是特别好吧，我想。 嗯，所以您会考虑使用枪支来自卫？这个恐怕刚才我们有朋友说，这个一般的华人啊，这个在即使是在国外可以买到枪的地方，都不大愿意去买枪。您在国内却会去考虑买枪？ 我 是指如果合法的话，嗯。 国内经常有看新闻，比如说什么偷窃啊、抢劫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嘛。 嗯。 如果你有把枪的话，那些人可能就不会轻易的。去抢你或者偷你的， 还是感觉比较安全。郭先生，魏先生有孩子吗？ 没有 啊，没有小孩啊，所以说不存在这个儿童误触枪支的问题。非常感谢您打来，谢谢。好，接下来是郭小姐，郭小姐你好。 哎，喂，你好。 哎，你好，从哪里打来，郭小姐？ 啊，我从那个纽约新泽西州。 哦，您现在在新泽西呢？ 啊，对啊。 嗯，好的，这个刚才已经有这个您的应该是。这怎么算呢？这个在 New Jersey 的朋友了也说，哎，这个在新泽西他是可以持枪的。 哦 啊，您会考虑这个？您在当地会考虑持枪吗？ 我如果我作为当地居民的话，我的确会考虑持枪。 为什么呢？ 但是因为，的确这附近，比如说纽瓦克那个城市啊，就比较乱，然后。如果是合法的情况下，我又可以有这个权利的话，我一定会争取能拿到枪支。 嗯，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北京的朋友。 啊，对，我是北京人。嗯， 对，所以这个刚才我们听上这个有朋友在讲说，在美国可能华人对于枪是比较抗拒的，但是我现在关心的是这个男性和女性之间啊，您是女生啊，但是也会考虑持枪，您会觉得这个会男女有别吗？ 啊，这只是纯属保护自己权益，我觉得这男女无别吧。 男女无别，嗯。 啊。 所以您还是一个比较喜欢枪的女孩。 啊，不是喜欢枪啊，这真的不是喜欢枪 啊，这纯粹是为了防身。 啊，对，算是这原因。 嗯，好，非常感谢你啊，这个来自北京，现在在 New Jersey 的朋友。好，最后一位了，今天恐怕，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您好。 嗯，从哪里打来呢，李小姐？ 哦，我现在在悉尼。 哦，在悉尼，澳大利亚持枪合法吗？ 嗯，对，我是那个澳大利亚留学生。我觉得在澳洲的话，就是你必须先要考那个枪证，你必须就是通过一系列考试之后，才能有资格去买枪。 嗯 嗯， 所以您会考虑吗？您会考虑去考一个枪证，然后最后买枪这样吗？ 这个我是不会，因为我本身对这个也不是很爱好。一般考枪证的都是那个射击的爱好者， 嗯， 然后或者是就是他职业对这有需要吧，然后才会去考。 嗯， 我觉得一般老百姓好像不会去考这个，因为去上那些课什么的也挺贵的。 嗯，所以您在澳洲的这个经验是那边的枪支的问题严重吗？ 我觉得就是不算是很严重吧，但是就是 像我在悉尼大学上学，我觉得好像我们这边留学生都流传着一个故事，就是在悉尼大学旁边有一个街区治安特别不好，当地就是那个有那个土著居民，他们能因为一包烟然后两边拿枪开始对打。所以就是虽然只是就是当笑话一样听一听，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还不是很严重。 嗯，好的，您这个在澳洲的经验，基本上持枪的都是爱好者啊，不是一个安全的需要。非常感谢啊、从这个悉尼打过来的这位朋友。哎、还有一点时间，请的最后一位了，真的是最后一位了，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我想问就是，您指的是持枪是在中国还是外国？ 我是说您是不是有这个意愿？因为在中国是不合法的。那如果说您在外国的话，是不是有机会的话，会不会去买枪呢？ 在外国当然不会了，因为那里是民主国家，一切都是比较安全的。其实不像我们，但是大陆媒体报道的美国怎么怎么乱。其实中国每天有不少刑事案件，死一个人、两个人根本不让报的，超过三个才让报的。但是我觉得要在大陆的话，要是有枪的话，那当然更好了。因为也毕竟我们的警察表面上看好像文文静静，其实他们为非作歹的事他们不少干。还有那些死黑社会组织啊，就是那种所谓的死黑社会组织，就是有公安背景的庇护下，这些他们都有枪的。 王先生从哪里打来啊？ 去，您。 王先生从哪里打来？什么？ 您说什么？ 我说王先生，您现在从哪儿打来？ 我在山东 啊。哦，山东打来。您当地的治安情况不好吗？ 不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些在所谓的强打，或者就像那种，就那种现在社会就是像类似于损黑社，他虽然没有杀人，但是他有威慑力， 嗯， 保护他。 好的。 所谓的老百姓还不。 好，王先生，对不起啊，这个时间不太够了，而且您的电话说实话真的是听不太清楚。 我们听完， 但听明白了。 对，我们听完就中美在两地的生活经验打过来电话，非常不一样哈。你说在美国呢，可能觉得哎，我有可能持枪，但是我不一定会主动去申请。可是你说到美国为什么不禁枪，它现在一个枪支泛滥，说导致这么多校园惨案，但是因为它最初的持枪啊，并不像今天可能很多内地民众理解的是去这个保护自己的那个，因为人身会受伤害，而是说去推翻政府的。当年是他们美国宪法出来之后说每个人都拥有枪支的权利，因为他们觉得政府是一个天然的怪物，就是有可能我要推翻暴政的话，我必须每个人有持枪，并不是说现在发展的好像似乎是民众互相自己对对方有一个伤害，一旦持枪的话。 樊素说的这个呢，是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就是人民有佩戴武器的权利。那当然这个推出的背景啊，这个还是在美国建国之初，当时是为了推翻这个英国殖民者，有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因此呢有这么一个规定。而且当时的其实大家对于啊这个概念的理解的是，你如果作为 militia 就是这个民兵啊，你才有这个机会啊佩戴武器。但是呢在最近的一个美国的这个哥伦比亚的判决当中呢，2008年啊2010年的这两个判决已经确立了，不仅仅是民兵才可以佩戴武器，普通的美国人哎也有这个宪法赋予你的权利啊，这个是可以佩戴武器的。因此呢在美国虽然说提禁枪提了很多年，但是因为在美国大家如果熟悉这个政治情况下的话，这个宪法真是无限大哈、啊。这个要推翻一条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内容呢，真是比较的难。因此奥巴马在今天推出的这一连串的重招控枪啊，已经说是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尝试，是在目前美国这个反感枪支情绪非常强烈的情况下他才能够推出。而且已经有美国警察本地的警察表明了，就说哎，尽管总统这么说，但是我不听他的。 而且奥巴马现在推出也只是行政命令。好了，那非常感谢你今天收听我们的三 D 化新闻，也再次感谢今天打进电话来所有的朋友，感谢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拜拜。